Thank you. 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限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 小路上漫步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频道有限调频98.6兆赫 Pops 音乐，让您轻松享受生活，每天5点17点播出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班得瑞乐团第5张专辑《迷雾森林》中的音乐，接下来带出的是第6张专辑《日光海岸》中的音乐。温暖的阳光下，独自悠闲的漫游海岸，感受难能可贵的闲静时光。下面就请您连续欣赏。